这件事情你们都别掺和进来，我心里有数。 你要是真有数，托子里不会死，你也不会接受调查。你老实告诉我，暴风所说的所谓交易是不是跟乔家有关系？托子里要说出乔家的名字才会逼得你开枪，对不对？ 这个怀疑在耿伟心里已经堵了一天，弄到现在索性大家都说清楚。 我就觉得奇怪，好端端的为什么驼子里会出现在那里？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乔家搞出来的，人是他去通知的，都一个大圈子，不过是借你的手来灭口。 说完这句话，耿伟连自己都愣住了。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最近发生的事，越想越觉得很多事实在是太过巧合。他瞪着郭林， 我能想到的事你不可能想不通。你明知道这件事是乔家搞出来的，还准备维护他。郭玲，你现在还没脱掉这身制服呢，你还是个警察。 震惊都不足以形容耿伟现在的心情。郭林什么都知道还选择缄默，这是打算对乔家的所有事儿都采取放任取之的态度了？那个乔家到底凭什么？他到底什么地方值得郭林这么豁出去为他扛啊？ 妈的，你就算再迷恋他，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吧？他是在耍你，你看不明白吗？你以为你不做警察了，他还会这么巴巴的跟着你？你到底是不是疯了？ 耿伟的拳头很痒，他现在有点想揍人，但是站在他面前的男人却还是没有醒悟的迹象。 耿伟，这件事情，你给我一些时间，我自己来处理。 什么叫执迷不悟？耿伟算是见识了，他指着郭林的鼻子。 好，我就给你三天时间，三天之内你不说，我就跟沈队说，你要是真有种，就把我也一枪崩了。 郭林看着耿伟气冲冲离去的背影，最后叹了口气，简直觉得头疼欲裂。耿伟跟郭林发了一通火，然后就怒气冲冲地去找了刘宇。他生气归生气，说到底郭林是他铁哥们，他总不能真的不管不顾。不过刘宇的火爆脾气其实比他还冲。耿伟跟他把大概情况说过之后，两个人稍微坐在一起想一想，也能想通最近这些事情的源头。从乔家被当成费雷那个案子的嫌疑人开始，乔家是一步一步打着算盘往前走的。 操，我们一群警察被他耍得团团转，简直是笑话。 刘宇当天晚上就对着管区内所有队员下了通知，无论如何要在12个小时之内查清楚乔家人在什么地方。郭林愿意背黑锅那是郭林的事儿，他可没义务也供着他乔大爷，有些账该算就得算。乔家的这两天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好，郭林离开之后，他一个人在沙发上几乎发呆了一夜，连乔简看见他终于回家惊喜的问长问短，他都没怎么回应。胸口觉得闷，他就一直抽烟，等乔简休息了，他抽到没烟可抽，就索性开始看电视，就是完全没看进去到底眼前在放什么。他心里很清楚，郭林说一句是一句，恐怕两个人之后的结果就是桥归桥路归路，再见面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所以说这世上没有一定的事儿。几天前还想着以后俩人会怎么样，这几天后就跟做了一场梦，醒了连渣都没有剩下。不过乔家心事再重，也还是躲不开暴风那伙人的纠缠。驼子里跑去要杀暴风，结果把自己搞死了，这在黑道上可是件大事。乔家刚从局里出来，暴风那边就收到消息了，所以没给他多少时间，李岩就让乔家去见暴风。 操， 简直是他妈催命的，想着自己落到这种境地都是拜郭林所赐，结果现在还搞成这样，乔家就一肚子火，连带着对李岩也没多客气，直接挂了电话。横竖都是个死，他现在多少有点豁出去了，今儿无论是谁来找他的不痛快，他都一定会让对方更不痛快。然后很多事就是这样，想什么来什么。乔家才挂了李岩的电话没多久，就有人直接找上了门。不过这人完全出乎了乔家的意料，竟然是刘宇。 乔家跟刘宇打过几次交道，都是为了郭林。相比起耿伟，他对这个刘宇更没好感，基本上是两相生厌。想也知道，对方找他不会是什么好事。当时乔简还没有去上学，一大早一开门就看见一个穿着警服的男人堵在他家门口，开门第一句就是找他哥。 那个， 乔简有点慌，他印象里的警察还停留在郭林那种形象上，刘宇这本来就是上门找晦气的气场，带着震慑人的压力。乔简有些不安地往后看了一眼。 我哥。 阿简，谁啊？ 乔家嘴里还叼着牙刷，探出头看见一身警服，还恍惚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意识到人不对，他一口把嘴里的牙膏呸掉，随便漱个口冲出来。 我操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穿着警服来这儿。 郭林平时就算路过楼下都小心翼翼的，怕被人盯上，刘宇这大喇喇的跑到他家门口是要干嘛呀？但是刘宇本来也不是郭林，他皱了下眉。 你嘴巴放干净点，乔江，我现在怀疑你跟多起伤人贩毒案有关，需要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。 说完他直接掏出手铐，当着乔简的面把乔家给扣了。 哥， 乔简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，脸色都急白了。乔家看着手腕上的东西，整个人愣了一下，下一秒怒从心起。 你丫有病是吧？ 有什么事非要当着他弟的面这么搞？他一甩手就要把刘宇挣开，结果刘宇从身上掏出枪指着他的眉心。 再动一下就算你拒捕。 直到这一刻乔家才反应过来，刘宇是跟他来真的。刘宇不仅仅是当着乔简的面把乔家给扣了，还就这么招摇过市的一路把他开着警车押回了警局。乔家从一开始的暴躁不合作，到后来索性像看笑话一样任其摆布。在刘宇给他打开手铐的那一刻，他差点一拳挥出去。 我为什么把你带回来，你心里有数。 刘宇也懒得跟乔家废话，单刀直入。 郭林现在被你连累的停职调查，很可能因为违反警察守则被警队开除。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也不管到底这里面的问题有多乱，你立刻把坨子里的死交代清楚。 你这是命令我还是威胁我？干脆你说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你自己录一份口供算了。 都到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肯合作吗？ 就算要我合作，对象也不会是你。 别的不说，就冲刘宇这么堂而皇之的把他扣押到警局，要他开口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乔家嘴角那抹冷冷的笑意就没有消退的意思，他往前探了下身子。 你要怎么做随便你，不过我先打好招呼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在浪费时间，反正你早晚都要把我放了，这里关不了我一辈子。 刘宇差点把手里的笔攥断了。 郭林是为了你才弄成这样的。 你搞清楚，郭林如果不做警察，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个坏消息。 如果两个人最后必须要分道扬镳，乔家宁愿郭林放弃现在的这条路。 不做警察，你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儿，但我不做黑社会，难道可以做个警察吗？ 这就是现实。不管他和郭林之间为了彼此多少次徘徊在生死之间，依然抵不过这道鸿沟一样的距离。一个兵一个贼，根本不是几句话几次肢体交缠可以抵消的。郭林让他做选择，这本来也不是个公平的买卖。既然是两个人，面前就应该有四条路，他可以选择，郭林也可以。乔家的这几句话彻底浇熄了刘宇心里残存的那点希冀。他和郭林不一样，刘宇对待线人本来也没有多少好感，毕竟入行这么多年，大多数线人最后的选择都那么的意料之中。他不觉得乔家有多特殊，更不理解为什么郭林对他一直保持这种不合理的信任。现在他试过了，也得到了结果，那接下来就要按照他的手段来处理。 今天这几句话我实在应该录下来给郭林听，好让那小子的脑子趁早清醒，搞明白自己到底在跟什么人打交道。 乔家对此只是耸耸肩。 我是什么人，他比你清楚。 不过无所谓，你今天不说，我就明天再去找你。明天不说，我后天再去。时间我有的是，不过就是多跑两趟，次数多了就轻车熟路了。你只要不是怕一个警察天天去你家门口堵你，我就按时按点的去执行公务。 刘宇笑着收起笔录单，在离开前转身看了乔家一眼。 我保证你从今天开始，日子会一天比一天难过。做警察就是为了帮人呗。 如果乔家够聪明，就在自己惹上更大的麻烦之前把什么都交代清楚。毕竟对于他来说，最危险的并不是他们警察，而是那些从来不把警察放在眼里的牛鬼蛇神。